在了草地，沿途留下零碎的泪滴。梦还遥不可及，爱却依然。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奥莱会员日火爆开幕啦！6月25日当天，签单最高5%现金返还，买得多返得多，购物抽红包100%中奖，更有千款火爆奥特莱斯限量产品，最低50%起售。咨询电话83866202。 哎，你家孩子不是去年高考吗？ 哎，发挥失常，孩子不甘心，非要上名校。 那你应该参加自主招生啊。通过考核后就能够享受名校的降分优惠。 6月24号下午3点，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北京队总教练梁志斌老师将面对面为广大学生家长解读自主招生的政策。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消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959资讯快报。 为进一步提升党员综合素质，6月19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举办专题培训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主持会议。会议邀请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预算处和经济处相关负责人，针对如何加强对预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审查监督等内容，为委员们全面系统地进行了解读。6月20日，涿州市召开农村社区建设及城乡社区协商试点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保定市民政局农村社区建设及城乡社区协商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本市相关工作。副市长狄庆林出席会议，会上白石干、高官庄、东城方三镇分别就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农村互助幸福院、村级民助协商工作及农村社区建设做典型发言。与会人员还观看了4个庄村专题片。近日，涿州市林家屯镇组织召开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会上宣读了林家屯镇关于开展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3个专项小组，全力开展百日攻坚工作。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抵制毒品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远离毒品，近日涿州市禁毒办在涿州技师学院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的活动。我是冯博，欢迎您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0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前，假如能够往事重演，是否我还深情不变，是否我还如此眷恋，总在这孤寂的深夜勾起我对你的思念，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你依然在梦里翩翩，慢慢流逝的岁月珍藏却不能深情不变，是否我还如此眷恋，总在这孤寂的深夜勾起我对你的思念，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你依然在梦里翩翩，慢慢流逝的岁月珍藏却不能 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个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移民项目，是关于这个澳洲移民的。澳大利亚呢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澳新国际交流协会特约的澳洲移民的资深顾问李先生，来欢迎李先生。 各位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宗阳。 那么今天呢，李先生也会跟我一起来给大家一起来讲讲这个关于澳洲移民的一些问题哈。那李先生在澳洲生活过多少年呀？ 差不多有五年多的时间了。 就是在澳洲那边生活了五年多的时间。 对，从高中一毕业就去那边，一开始也是以留学生的身份。 那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那边这个环境跟景色怎么样啊？ 非常的美，澳洲这个国家也非常的适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那边去生活上学工作，其实都是蛮适宜生活的一个国家。人口也比较少，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北京人口，但是都知道澳洲的国土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整个这个澳洲它的人口是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市的人口。 对对，2500万左右。 天哪。那简直是这个个人的这个占据的这个领土还是挺多的是吧？ 是的，没错，所以算是地广人稀吧。 那这个移民到澳洲是拿了一个澳洲的这个绿卡。 对，是的。 那这个绿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绿卡学名也叫做永久居留权。 嗯， 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的话，大家就是可以简化的记忆一下，就是它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签证。 高级的签证。 对对对，嗯，就是当然它不像普通的签证，例如我们要去澳洲啊，去美国、加拿大去游玩的话，我们可能会要办什么旅游签证。 嗯， 它是有这个一定时间限制之内，你可能只单次登陆，可能只有三个月、六个月左右。或者是我们要去当地的考察，我们要办商务签证，像我一开始去深圳那边上学，我是要办留学签证。 嗯， 但是像绿卡这个来讲的话呢，它是在它的特定有效期内，你可以一直在当地生活居住并且工作啊。那么最主要的话，它还可以享受当地相对应的一些福利待遇。对， 就是这个绿卡可以理解是一个高级的签证。 嗯， 但是它跟这个签证还是很大的区别的。 是的，是的。 嗯，签证只能去那边玩旅游，但是这个绿卡是在澳洲的永久居留权，可以永久居住的。 对对，是的。 嗯，那我有这个绿卡会不会影响到我中国的国籍呢？ 不会的，因为我们申请绿卡主要是基于我们中国的护照，也就是基于我们中国公民的这个身份， 嗯， 去申请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所以跟我们变换国籍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只是我还是中国的公民，但是我有了一张澳洲的这个永久居住权的一张绿卡。 对，是的。 嗯，那我又有问题了。那么这个绿卡跟真正的澳大利亚的人，就澳大利亚国籍的人，就是享有的福利是一样的吗？ 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99%是完全一样的。 嗯 嗯，然后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澳大利亚公民，也就是说持有澳大利亚护照的人是可以享有当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嗯 啊，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福利吧。对，如果只是单纯的持有澳大利亚绿卡的话，是不享有这两点权益的，但是剩下的所有的福利全部都有。 嗯，剩下的福利包括教育啊、养老啊，这些全是可以享有的。 对，全部。 但是唯一是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不可以的。 是的，是的。 哇，那刚才我们又引出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关于福利的问题了。 嗯。 那么 OK， 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包括如果你想办理这个澳洲移民的，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那么请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微信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东风标致北京颐和瑞狮 4S 店夏季仓储直销会。为庆祝5008上市，东风标致全系车型的价格在本次活动中直降到底，省去电话咨询的繁琐，不用顶着大太阳满北京转店，当天到店的客户一律最低价。除价格优惠外，店内还准备了各种礼品和抽奖环节。第一名订购5008的客户将获赠双开门电冰箱一台，其他车型也有相应好礼相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啊！这里是好音乐99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在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哈，李先生跟我一起来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移民澳洲享受澳洲永久居留权这个绿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绿卡跟真正澳洲国籍享有的福利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就是不能享有这个政治的权利。 对，是的。 嗯，那么也说到了这个可以享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啊。 是的是的。 嗯，那请李先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好的，没问题。那么首先澳洲呢是一个发达国家， 嗯， 那么它 的也作为一个移民大国，它的福利众所周知都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我们先说整个宏观层面上来讲，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持有澳大利亚的绿卡，也就是所谓的 PR 的话，那么如果在澳洲当地生小孩的话，那么小孩有权可以直接加入澳大利亚的国民，这个国籍，直接成为澳洲的公民。嗯、 哦，是这样。就比如说，哎，咱俩是两口子， 对， 你是有这个澳洲绿卡的这个人，但是如果咱俩生了这个宝宝，他是可以选择去加入澳洲国籍的，是吗？ 对，是的，是的。 哦、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如果他加入中国国籍的话， 哦、 那么他就会直接得到一张澳洲的绿卡。 哦，这个哦，好合适啊。 嗯、是的。那么还有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持有澳大利亚绿卡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可以直接前往新西兰定居生活工作，并且在当地也享受相对应的新西兰的福利待遇。 哦，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我拥有的这一张澳洲的绿卡也可以去新西兰生活， 对，所以 去享有新西兰的这个福利政策。 是的，一加二。 啊，对啊。 对，所以比较的更有一个这个附加值。但是新西兰的绿卡不可以直接前往澳洲并且享受澳洲的福利待遇，是不可以的。 哦，新西兰绿卡是不可以去澳洲享有福利 的。是 的 是的、 哦、 澳洲是可以的。 嗯， 那么宏观层面上就这两个。那么如果我们再聚焦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澳洲的医疗保障这个体系是非常健全和完整的。 嗯， 啊，我们叫做全民医保。 全民医保。 全民医保。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各个国家，就是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来讲的话，我要享受相对应的医疗保障的话，要不然我会直接买医疗保险。 嗯， 要不然的话，我是需要工作一段时间，要有当地的一些社保啊。啊，包括一些个税的一些缴纳，那么我才会有相应的一个医疗保障。但是在澳洲来讲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假如说他有一天拿到了澳洲绿卡， 嗯， 那么他登陆澳洲的第一天，他就可以直接享受这个全民医保了，看病， 哦、 然后基本上都不用花钱，公立医疗这一块儿， 就是可以说从小到发烧感冒，大到得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都可以享受这个全民医保。 是的，而且大部分的医药还是有相应的补贴。 哦、 那么，当然就小到发烧感冒，大到像可能，因为我身边原来有一个朋友也是得了癌症，当然属于前期。 嗯， 对，但是，他在悉尼当时看病的时候，他主要的医药费还是政府给报销了， 哦、 包括他整个的看病。也是不花钱的，对、 哦， 所以整个的福利还是比较好的。 嗯、 最主要，他在当地，没有，因为他当时还比较小，还没有开始工作， 嗯、 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个税啊，包括社保的一些缴纳，所以他只是跟随父母到那边，移民到澳洲了。所以他拿到绿卡以后，直接就去申请一个叫做 Medicare 的一个医保卡，所以在看病的时候、 嗯、 都直接去刷这个卡就好了。 哦，嗯，嗯，还有呢？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方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了，尤其公立教育是免费的。 公立教育是免费的， 小到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到大学。那么大学来讲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公立教育的学费其实就相当于来说就比较低了，当然不是完全的免费， 嗯， 是比较的便宜。例如我当时前往澳洲上学，我当时学费还比较便宜，一学科差不多是2400澳币。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汇率来计算的话，就是五，就差不多一科是12000块钱人民币。 一科那么 一学年是八科， 八科 差不多就是96000人民币。当时我当时去的 一学年是吗？ 对， 一年的学费 是的。当然我当时去的这个汇率还比较高，六块八七块的样子。 现在汇率应该是在5块钱左右吧？ 5块钱左右，5块1左右。 嗯， 对，但是当地的持有绿卡的外国人，或者是当地的澳洲公民，那么他一科的学费差不多是200到1000澳币不等，也就是1000人民币到5000人民币不等。 哦，就是我可以理解为这个持有澳洲绿卡，在这个大学学费里面还会便宜很多。 便宜非常多，基本上是国际留学生的1/4、1/5的样子。 哦，这个好便宜啊，感觉。 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享有这么便宜的学费，他们还可以向政府申请助学贷款。 助学贷款， 对，而且是无息的。只是当这些申请了助学贷款的新兴学子们以后有了工作，才慢慢的去还政府的这个助学贷款。 哦， 很便宜。 就是我可以理解，如果我去了澳洲留学的话，我可以不管父母要钱， 是的， 不用父母的钱，我可以去申请这个助学的贷款， 是的， 然后等我毕业了之后参加工作了，然后再把这个钱一点一点的去还给这个 政府， 还给政府，而且是无息贷款， 无息贷款。 哦，这个还是挺锻炼人的，可能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比较这个依赖父母啊。对 对对，所以在当地当时我们同学也有像这个印度人啊、英国人，他们其实属于这个移民二代，当时过去的，他们都是靠着助学贷款去上学，然后自己以后有工作、打工或者再去还，完全不用父母，完全脱离父母的这个经济援助，在学费方面。对，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优势的。那么，那么再说像这个中学、小学来讲的话，公立学校那就免费了，那就彻底免费了， 就是12年义务教育， 12年制义务教育，对的。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三， 都是义务教育， 都是义务教育。有些州的话是到高二就结束了，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到高三。 到高三结束，然后你这个大学学费还很便宜。 是的，所以澳洲的整个对于教育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 好。 那么福利方面呢，除了可能跟我们移民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个是这个医疗保障，一个是子女的一个教育以外，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生育。 生育问题。 对，生育问题。那么在澳洲现在基本上只要持有绿卡，那么在当地生宝宝的话，每生一个宝宝政府会补贴5000澳币。也就是现在汇率来算的话，是会给25000人民币 哦， 一个补贴。对， 好，说了这么多这么诱人的这个福利政策哈，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你想办理澳洲移民，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来进行详细的这个咨询哈。微信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碎的脸，那一块枯荡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有机生活。 OK， 欢迎回来，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李先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拥有澳洲绿卡可以享受哪些的这些福利政策，哇，真太诱人了，各个方面呀，小到你这个生宝宝，然后大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啊，然后你的医疗问题啊，包括以后的养老问题都是有保证的。那么这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微信同号18901196670。这个刚才李先生跟我讲啊，哎呦，这个福利政策我还没说完呢。 对，所以我们继续 来，继续来给大家讲这个福利政策。 像这个生育方面的福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尤其对妈妈这边，如果她在一家企业工作超过12个月。 超过12个月就是满一年， 对，并且他的年收入低于15万澳币的话，那么他会享受政府的一个生育的一个津贴。在整个的产假过程当中，澳洲的产假是从4个月到6个月不等。 产假有半年的时间，可以 几乎有半年的时间。那么他每2周的话，政府基本上会补贴600多澳币。作为给妈妈的一个福利。 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妈妈的年收入在15万澳币 以下。 那么这个澳洲的这个工资计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是按周薪制。周薪制，但是15万澳币在澳洲已经算是很高的一个薪水了。正常的一个薪资水平的话，例如可能工作3-4年、4-5年，的一个大学生，基本上可能达到的是7万到8万澳币。 所以说这个福利政策也要看你这个收入水平的问题了。 对，但是7万到8万这个收入水平，其实在澳洲生活已经很好了。对，也非常好了，因为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澳币这个购买力在当地。那么福利方面呢，基本上这三点算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身边这些移民的朋友，他们最经常会 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比较关心或者是平时用到最多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不太关注也不太会用到的，例如像这个失业救助金。对，每2周基本上有330澳币左右。那么当然这个我了解的情况是，必须申请者要在每周五的下午要上半天课，去政府指定的一些学校去上半天课。对，最主要是政府这边要出资，想他毕竟是希望民众是有自己的工作，有一技之长。 是， 所以有可能是要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和选择，他可以例如女士可能学一些这个裁缝，这个织补衣服。男士可能会做一些比较蓝领或者工人方面的一些技能的培训，例如砌砖呀，例如这个 除草啊 这些 等等。 对，所以每周都要去上课。当然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的话，那么政府这个补贴会一直给。 这个可以说是蛮贴心的一个补助了，但是他们也希望你们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对，是的，包括养老金这一块。养老金来讲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保里面必须要含着一部分养老。当然在澳洲也是这样，但是澳洲的福利它还会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你一直没有上这个养老金，但是你在澳洲已经累积生活了10年的话，那么当你男生是65岁以上，女生是60岁以上，那么 男士是65岁以上， 对， 女婿是60岁以上， 对，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向政府去领养老金，哪怕你一分钱的养老金都没有上过，养老保险都没有上过，但是你只要到这个年龄，并且居住满10年，你是可以去领这个相应的这个养老金的。 可以理解为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了。即使你没有在当地交这个养老保险，你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也可以去领。 是的，包括像残疾人啊，像这个可能有重大疾病的这些什么植物人啊，当然澳洲也会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些病人。我们有些时候在大街上可以看到他们会开着自己的这个4轮的这个轮椅，电动的。我们现在在北京也能有些时候会看到， 是的， 但是这个车是政府花钱买的，并不 是 民众自己花钱买的， 政府给的。 对，是的，政府白给的。然后包括更新换代和维修都是政府来付。所以 综上所述，这个澳洲的福利确实很多， 说的太多了， 太多。 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想办理这个澳洲移民，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微信同号18901196670。那么，其实说到刚才说完这个福利政策之后，很多人去办理这个移民，都是为了这个子女的教育问题了。 嗯，是的。嗯， 那在澳洲这个教育问题有什么优势吗？ 首先我们先说大学部分吧。 嗯， 大学方面呢，澳洲自己官方没有一个大学排名。 哦，没有大学排名。 没有大学排名，因为官方教育部给出的，联邦教育部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长，每所大学都很好。 嗯， 所以他不需要排名。 哦， 当然我们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 啊、 国立大学、莫纳什大学等等。那么在澳洲大学，它也有一个学校联盟，类似于美国的常青藤大学。 嗯， 它是叫八大名校 ，Group of Eight。对，这八所名校呢，算是整个澳洲的整个名声啊、名气，包括它的整个教育经费、研究成果比较好的这八所大学，例如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刚才所说这几所大学。对，但是就我的经验而谈的话，我也会告诉身边的朋友，如果你们需要以后孩子要去澳洲上大学的话，一定不要关注所谓的排名，主要是看孩子的专业，从而去选择相对应的学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八大名校可能是澳洲最有名的八所学校， 嗯， 但是除了八大名校以外，其实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学校，例如卧龙岗大学，例如纽卡斯尔大学，也例如麦考瑞大学。 嗯， 尤其像麦考瑞大学，它的商科精算会计专业在世界上都很有名的，而且它这个专业的一个评比和世界的一个排名是整个澳大利亚排在第一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某些专业，他比这个八大名校还要更好。那么，像可能从我们从《泰晤士报》的这个大学排名当中可以看到，可能澳洲排名比较靠后的，例如有一所大学叫天主教大学。 天主教大学。 天主教大学，嗯，他在澳洲的排名里已经算很低 很低， 可能倒数三四名、四五名的样子。 嗯、 但是他的护理专业在全澳基本上是数一数二的。 哦，就是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听众，如果你的孩子以后想去澳洲留学的话，那不要注重这个大学的排名，不要注重这个综合的排名，一定要看某一科专业的排名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的，是的。 嗯 嗯，而且澳洲的公立大学一共就39所，再加两所的私立大学。 嗯， 41所大学，但是它排在世界前500强的，像《泰晤士报》的排名的话，基本上前15的学校都在世界前500强之内。 哦，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整体水平， 它的这个教育水平 是 很高的， 对，还是很高的、 嗯。 这是大学方面。那么像中学基本上分为初中、高中两部分了。 对。 那么有些州的话，他们高中是2年，然后高三的话是需要大家去，如果学分没够的话，再去凑学分。 嗯、 对对，有些的，但是大部分的话都像我们一样，他也会有一个高三。 嗯。 他们也会有一个高考，很重要。嗯，但是里边所学的科目、所选的科目很多，不像我们可能是这个文综、理综， 嗯， 侧重点，毕竟教育的这个体系还不太一样。 对。 那么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学这个音乐的，一个、 嗯、 当地的 local 一个小女孩，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她是学音乐的，所以她在整个高中的时候，她主修的其实就是音乐。 嗯。 那么如果所以整个的大学的选课，包括高考的选课。选的这个科目，考试科目主要也是以大学的所需要学的科目为主、 哦。 那么如果我要学商科的话呢，那么我在高中可能要接触到商科或者是会计、 我可以理解就是提前学到了大学的课程。 对对、 嗯、 基本上会把大一的一些课程学到，并且也会在高考当中考到。 嗯， 当然如果我只学音乐的话，那么我在高考的时候我不会报商科或者会计。 哦， 对，这个跟我的这个考试也有息息相关的。 嗯，就说明这个教育问题跟中国还有很大的差别的。 嗯，很大的差别、 嗯。 那么我在当地一开始也会住这个我们叫 homestay， 就是寄宿 homestay， 对，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 大概住了一年。我寄宿家庭呢，是一个对夫妻两个有一对双胞胎姐妹。 嗯 嗯，当时才3岁。 当时才三岁， 当时才三岁，几年前三岁。但是他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会发现每天放学都很早， 小学放学很早， 对，基本上九点半上学，然后下午3点到3点半必放学。那么中午他还会休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天哪！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其实上课的时间还是比较的短的， 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的。对，然后而且几乎没有作业。 几乎没有作业， 对，几乎没有作业，只有到4年级往后，他会有一个期末的考试，但是跟我们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们会在整个学期开始之前，就会把几个班级内可能有20个学生，会分为4个组或5个组，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期末需要完成某几项的一些东西，例如手工课吧，你要用身边的一些材料要制作出一辆汽车，那么。你要用学到的一些简单的数学题来解答一些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对，所以是整个来讲的话是比较偏向于实用的，包括他们也不会背99乘法表，可以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这个用计算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和当地学生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会背什么99乘法表这些，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背这个有什么用呢？ 对，有什么用呢？ 对，我用计算器就好了。 对，所以说这个中西方的这个还是文化差异还是有一些的。 对， 比如说澳洲那边更注重孩子小学解放天性， 对， 对吧？会注重一些实践的问题。 是的。 那么好，经过李先生这么多的介绍哈，如果这一时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想办理澳洲移民，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来享受澳洲这么多的福利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6月26日开业啦！ 6月26日，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北京怀柔第二届蓝莓文化节已经开幕，蓝莓采摘已全面启动，将持续到7月10号。经过近5年的培育，怀柔九渡河镇蓝莓种植面积达2000亩。本届文化节期间，九渡河镇推出了3条蓝莓采摘旅游线路。据九渡河镇副镇长刘金海介绍，九渡河镇特色蓝莓谷现有蓝莓种植面积2000亩，涉及黄花镇、杏树台、黄坎等10个村，是目前京北规模最大的蓝莓种植区。北京晚报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有着79年历史的香港公展会将首次进京，于6月27号至7月2号在北京农业展览馆11号馆举行2017香港时尚产品博览会北京公展会，众多香港特色品牌将和北京市民见面。本次展会有近300个摊位，主要为香港名牌、服饰、美容、健康产品及食品、生活家居精品、香港美食、香港品牌节以及狮子山下摄影艺术展7个展销及展示区。参展商都是香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及今年新发展的优质企业，让市民在选购香港货品的同时感受香港情怀。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音乐959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在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哈，李先生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关于这个澳洲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些福利政策。那么哎呀，我想有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去办理这个澳洲移民，这个移民也要分很多种类吗？ 基本上分3大种、就是、 分三大种， 技术移民、创业移民和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创业移民、投资移民， 是的。那么先简单我们说一下这个技术移民啊。技术移民是整个花费来讲比较少的，差不多基本上花10万人民币左右就可以全套办下来的一个。 这个是技术移民。 对，这个是技术移民。 嗯， 其实它侧重点看的并不是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资产量啊、家境啊，包括个人的一些收入，主要看的是我们的一些年龄、英语水平、还有工作的一些经历。那么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份打分的系统。那么我们如何进这个系统呢？澳洲它当地是有一份这个职业清单的啊，紧缺的职业清单，也就是说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必须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稀缺的这种人才和职业，那么我才可以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去移民到澳大利亚。 因为之前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就应该是这种技术移民，他在中国有公司，然后把这个公司以及全家带口都移到了这个澳大利亚。 嗯， 这个是技术移民吗？ 这个我这么听起来，简单的应该偏向于像创业移民多一点。 创业移民， 对，因为创业移民的话，它主要是看一些家庭的资产情况，包括经商管理经验是不是股东。对，经商管理经验，然后前往澳大利亚当地去开设一个公司，可以是买生意啊、买咖啡厅啊、餐厅啊、都可以。也可以自己从零开始创立一家公司企业。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创业移民来讲的话呢，它的花费包括周期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尤其后期在当地是需要创业的。 可能需要的这个费用会多一些。 费用多一点，大概可能要几十万人民币。 但是还有一个是这个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主要就是看客户的资产量了。看资产量了。那么像例如现在有一个188B 的项目，它就是要看客户的一个投资经验。你必须要有成功的股票、基金、债券这种金融产品的投资啊、收益，包括房地产的投资收益，必须要这些投资收益累积达到150万澳币，也就是750万人民币左右。然后你才可以办这个类别的投资移民项目。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收益的话，那么你就是纯有钱也行。 因为可以合法的去解释这个500万澳币，也就差不多2500万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并且可以投向澳大利亚这么多钱去购买金融产品，也是可以的。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实际操作也实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但是我说了这三类，比如说我想办理这个澳洲移民，但是我觉得我都不属于这三类啊，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主要那就我们就还是倾向于技术移民，看一下 技术移民。 对，主要是看一下，以您来举例，就看一下这个播音员有如在不在他的这个职业清单当中。但如果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项目。对，当然我们要具体的去看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工作的一些经验，包括学历、英语水平怎么样。主要是要看这些。 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想办理澳洲移民，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189-0119-6670来进行这个详细的咨询啊。我还有一个问题了，我想这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了。我这个移民到了澳洲，我能做些什么呢？对呀、 其实做的事情很多，可选择性也很多。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找一份本职工作。 本职工作， 对，例如您是播音员，你可以在当地也找一个播音员的工作。当然你也不用担心英语的一些问题，因为当地也有很多的华语电台。包括当地的一些电视台，它也有华语节目。所以就可以去参加应聘，然后找一份本职工作。当然对于我们作为这个刚去移民嘛，毕竟我们也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并且我们还要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融入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可能找一份本职工作会更好一点。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对，那么其实如果可能大家一开始没有当地的一些工作经验的话， 对啊， 可能很难去一步到位找到本职工作的话，其实那选择性还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可以开一些自己的小生意。我身边朋友 创业嘛。 对，我身边朋友其实做这个小生意的很多。例如有开餐厅的，有开咖啡厅的，也有加盟披萨店的，开花店的，文具店的，全都有，超市的。对， 那如果我不能去创业，当地也会有一些这个工人的工作吗？ 对，是的是的。其实当地的澳大利亚来讲的话，它的蓝领阶级挣钱几乎是比白领要多的。 对，而且刚才李先生也跟我讲了说，他们那边蓝领工作是以小时计费的。 对，小时计费的。 就是你多干一小时拿一小时的钱。 对，而且有些时候例如一些特殊的工种，像这个砖瓦工，他不仅是按小时收费，而且他还是按这个砖来收费。例如我一天砌一块砖，大概多少钱可能25分就差不多是2.5毛澳币。对，2.5毛澳币的话可能就1块多人民币，但是如果你一天砌200块500块100块砖的话， 就是你既拿砖的这个钱也拿小时的钱。 是的是的。而且很多的像这个维修工人，家电的维修工人，他们基本上他这个计时是从出家门或者出公司门开始计算。然后进家里再去帮忙去修什么彩电呀，或者是空调、洗衣机这些家电，然后修完以后，这个才算结束。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说当地的澳洲的政府对这个蓝领的工作支持还是蛮大的。 蛮大的，对。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换到在中国可能换到从我们这边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会有堵车嘛。我们一出家门就开始算计费了，就还蛮好的。 但是中国这样事情太少了，对不对？ 对。 好，那么 OK， 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想办理澳洲移民，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189-0119-6670来进行这个详细的咨询啊，189-0119-6670。OK， 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李先生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感谢李先生。 听众朋友，再见。 拜拜。 今生唯一的赌注。 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